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的牧师，今天和贵教会交换讲台。张牧师今天到我们的教会去，我带我们的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从40到第56节，应该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我邀请你打开，我看到也印在周报里面。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八章四十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靠近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即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了。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里，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耻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你的圣徒，求你祝福树林国语礼拜堂，求你祝福我的口宣讲你儿子的道，求你叫你的儿女今天有耳可听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语，也叫我们不仅在意你儿子他所行的神迹，更能够凭着信心之眼看到你的儿子，就荣耀他，就以他为乐。我奉他的名祷告。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其实都有记录耶稣那天从加利利湖对岸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在今天这段经文所叙述的事情之前，耶稣在那一天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事。他在前一夜过了加利利湖，到对岸格拉森人那里去，在渡湖的过程之中行了一个神迹。他本来在船底睡觉，湖上突然起了狂风，耶稣就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就平静了。这个神迹叫他的门徒，经文说，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啊？耶稣到了对岸，他救了一个常年被鬼附身、常年住在坟墓里的一个人，又杀了大约2000头猪。但是他在对岸并没有停留太久，他就上船回来了。加利利湖宽约13公里，如果顺风的话，你坐船大约2小时就可以跨湖。路加说40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这个与人们在对岸，在湖的另一边的反应正好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对岸的人因为他们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也许是因为耶稣太会杀猪。此岸的众人等候接待耶稣回来。看啊，这个字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看啊，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就如稍早之前被鬼附身的人也迎面 耶稣上岸，也俯伏在耶稣脚前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管会堂的雅鲁和那个被鬼附身的人，其实是处在社会地位的两个极端。被鬼附身的人住在死人之中，是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的人，但是把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则是处在犹太人他们社交和信仰的核心。但是这两个人却在同一天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两人都有求于耶稣。雅鲁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12岁，快要死了。快要死直接翻译就是正在死了。耶稣很有可能在雅鲁的会堂里讲过道，雅鲁或许听过耶稣在不久之前曾经叫一个寡妇的女儿，那因寡妇的女儿，对不起，儿子，独生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求耶稣救他正在死的独生女儿。其实你注意，耶稣对到他面前匍匐在他面前的人几乎有求必应，从来不对他们说不，除了对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曾经趴在耶稣面前，他怎么说？他说，主啊，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幸好耶稣没有答应彼得，而他那天答应去雅鲁管会堂的家里。耶稣去的时候，众人都拥挤他，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好像追星族在拥簇一个明星那样。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这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你们知道，按照摩西律法，这女人不洁净，她也会污染一切她所触摸的人事物。女人患血漏12年，你也注意，这12年刚好是雅鲁独生女儿的年纪，表示她这12年下来，在社交上、在身体上、在灵魂上都与人隔离，好似她确诊隔离了12年。那女人至少12年没有进到雅鲁的会堂守主日或守安息日，而且那个时候她没有视讯，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她。马可在平行经文说，她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尽许多的苦，一点也不见好，病情反而更严重了。女人那天来找耶稣，因为她听见耶稣所做的事，也其实她走投无路了，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找。就此来说，花尽了她一生所养生的，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就像上帝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夺走我们手中的一切，好叫爱他的人得着他的儿子，就是保罗所谓的至宝。路加先前记录，那个时候众人都想要摸耶稣，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就可以医好他们。那个女人显然听过触摸耶稣能够治他的病，但问题是她怎么摸得到耶稣？12年血漏的女人不应该摸耶稣，她摸耶稣她就污染耶稣，她其实根本就不能够接近耶稣，她也不能够去众人拥挤的地方，她是一个污染的源头。这女人她没有朋友，显然她也没有朋友会抬她到屋顶开一个洞把她降到耶稣面前。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做？你会想，也许逼急了，我们都会向那个女人采取行动，管得了那么多吗？ Yes， 管得了那么多吗？不一定，我认为不一定。我的经验是，身在绝境中的人往往最没有动作。你我身边有多少人打死也不愿意信耶稣？这其实并不奇怪，来到耶稣面前应该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最合理的反应。但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的人没有来到耶稣面前的意愿，只有积极步向灭亡的本能。 除非上帝奇异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那天临到那个女人的身上，女人混进人群，这需要非常的勇气，不顾一切，她不顾面子，她必须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别人那天看热闹，这女人那天有需要，因为她连养生的都没有了。上帝用了12年夺走这个女人的健康，夺走她的财富，夺走她的人际关系，她的尊严，她的面子，叫她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需要，好使她那天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衣裳穗子。这个疗程立刻见效，他的血立刻就止住了。耶稣就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靠着你。”马可记录他们说：“你看，众人都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你听得出来，他们说话的口气有点嘲讽，以为耶稣他明知故问。那耶稣指的是总有某一个人摸他，因为他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我觉得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奥秘。我们应该好奇，我们会好奇耶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有谁摸他？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不认为耶稣明知故问，我认为他当天真的不知道。上帝的儿子无所不知，但是他降卑成为人子，他就有所不知。上帝的儿子降卑成了人子，他没有作弊，他没有在地上行事，凭着自己的神性和全能在地上行事。他自己说他是倚靠上帝的圣灵行神迹奇事甘归。因此，如果那天圣灵没有让耶稣知道，耶稣他就不知道。就如他在自己的家乡经文讲怎么样，他不得行什么神迹。就如他之后在园子里面，他必须问他的天父：倘若可行，父可以吗？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论如何，耶稣那天逼那个女人在众人面前表态。那女人就知道不能隐藏，你想她肯定想隐藏，她必定想要闪人，因为她违背摩西律法，她污染耶稣，恐怕耶稣会生气，恐怕耶稣会对她说：你违规不算，取消资格，你的疗程无效。恐怕她会引起众怒。耶稣问：摸我的是谁？是刻意要这个女人难堪？一定要这样子吗？有必要这样子吗？还是主耶稣那天不愿意放这女人走，因为她要领受更大的恩典？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如果那天耶稣放那女人走，那女人就没有在人前认耶稣，她就只得着神迹，却没有得着那行神迹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总是在乎人要得着至宝，就是他自己，上帝的儿子，以得永生。耶稣不要那女人得了医治，却失去永生。而且耶稣总是在意他所拯救的人，他不止医治人，他认识属于他的人，他也要属于他的人认识他。女人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好了，都当着众人说出来。这个已经花尽一生积蓄医病的女人，他可能年纪比耶稣还大，那天在众人之中，就是他一个人趴在地上 他家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他有先生吗，我们不知道，他一个人，或许他也有女儿，我们不知道。他战战兢兢，直接的翻译就是他发抖，趴在耶稣的脚前。十二年下来，这个女人第一次与这么多人近距离的接触，我猜也是她有生之年，她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听着女人说话。更重要的是，耶稣听她说话，耶稣也有话要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是新约里面唯一一次记录耶稣直接对一个人称他为女儿。之后54节的女儿原文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孩子。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他那漏血的女人，她相信耶稣可以救她，所以她才会不顾一切来到耶稣的背后。就如路加之前才记录有另外一个城里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也不顾一切来到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这两个女人，她们都承认自己有所需要，也相信耶稣能够供给她们的需要，但是她们也都认知她们根本不配来到耶稣的面前，只能从背后挨近耶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拒绝需要他的人，尽管这个女人的信心你看得出来是如此的软弱，是如此的不完全。有人指出这女人有一个非常自私的信心，她只顾自己，她只在乎自己的医治，而不在乎别人，不在乎污染别人。但也正是这个非常软弱非常自私的信心救了那个女人。她就是凭着这个信心摸到耶稣，信心就是她领受恩典的工具。神学的术语是信心是上帝赐给人得着恩典的器皿。所以重点不是她，不是你我的信心多大多小多刚强多软弱，重点是信心发挥功用，抓到，或者你可以说摸到耶稣，摸到信心的对象。所以说最无能的信心也能够抓到那最大能的耶稣。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女人那天需要听到这句话，你我都需要听到这句话。他听到这句话就明白自己，他不仅身体得到医治，他就不再与上帝隔绝，不再与人隔离，他有平安，他就与上帝与人和好，是同一个字。所以幸好耶稣那天叫这个女儿难堪，没有让她走。上帝的女儿听到上帝儿子的话，她就不再战惊发抖，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但是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人，管会堂的雅鲁，他有何感受？恐怕他当时心中没有平安，只有焦虑。我的女儿正在死，这个女人等了十二年，不能再等一下吗？有那么急吗？有差吗？耶稣还在对那女人说话的时候，就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之前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位百夫长，一个外邦人对耶稣说，主啊，你也不要劳动了，你不要劳动，因为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个不要劳动是出于信心，甚至叫我们的主惊讶的信心。这个不要劳动是出于不信，意思是人都死了，人都死了，夫子来有什么用？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你们都听过这种信心喊话 信心喊话有用吗？雅鲁怎么可能不要怕？他全然有理由害怕，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说实在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任何合理正当的理由害怕，只有头埋在沙子里面的人才不用怕。谁知道我出门不会被车撞，飞机会失事，骑车会摔车，胆固醇指数太高，新冠病毒、癌症细胞，下一次地震什么时候？你全然有理由害怕，你应该害怕。活在这个世界上，恐惧和焦虑才是你我最合理的生活形态。你全然没有理由积极正面，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有一天你必有一死。然后呢？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信谁？雅鲁那天必须信站在他面前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信心是恐惧唯一的解药，说得更精确一点，信心解除恐惧，因为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你信观音菩萨没有用，你信蔡英文、习近平没有用，你信你银行里的存款，通货膨胀会吃掉你的存款，你信明天会更好，你自欺欺人，你信你自己最没有用。你必须信有用的那一位，就是能够安静风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唯有信耶稣的人可以不怕，信耶稣的人其实也没有理由害怕。为什么？因为信耶稣的人，是的，我们跟世人其他人一样会遇到种种的困难，但是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你注意，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门徒之后会在山上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之后会在园子里面，也只有这三个人看到他们的主，目睹他们的主惊恐起来，几乎要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马太他记录在现场有丧礼上吹笛子的人，表示他们已经在为这个女儿预备丧事了。耶稣却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意思是雅鲁的女儿，是的，她死了却要复活，就像睡着的人要醒来一样。有趣的是，在新约里面，信徒从来不死，信徒总是睡着了。拉撒路睡着了，斯提凡睡着了，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睡着了，表示有一天要复活。但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有知识却没有信心。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事实，就耻笑耶稣。就如撒拉心里暗笑，因为她不信上帝能够叫她和亚伯拉罕如同已死的身体生出一个儿子来，上帝叫死人复活很好笑，这对不信的人来说非常的好笑。恐惧与耻笑其实都是表现表达不信。他们那天真的不应该笑，雅鲁也不应该害怕，但是人嘲笑人不信又何妨呢？因为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包括那些不信的人，包括你我。他们耻笑耶稣，你会怎么做？他大可掉头走人，拂袖而去，回家补眠。他那天在加利利湖两岸做的已经够多了吧？ 可以下班了吧？但是我们的主他轻看羞辱，他定义要施恩给雅鲁和他的家人。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或孩子起来吧。你知道他不需要进到雅鲁的家里面，他也不用去拉那女儿的手。他如果在门外喊孩子出来，孩子就要像拉撒路那样从坟墓里走出来。但是主耶稣那天进入雅鲁的房子里面，他亲自拉他女儿的手叫他起来，他的灵魂就回来了，他立刻就起来了。身体和灵魂分离就是死亡，灵魂回来就是死而复生。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细节，救赎的细节，表示耶稣在意他所拯救的人。他知道这个女儿肚子饿，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不要告诉人？也许耶稣不要每个人都来求他叫死人复活，耶稣显然没有叫每一个死人复活，耶稣也不要人只要找他为了要他行神迹奇事，耶稣并没有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或许耶稣要保护雅鲁的女儿，你知道犹太人后来要杀另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那天所做的事，在24小时之内他行了四个神迹，他斥责风浪，风浪就听他的，他解放了一个被鬼附身的人，他医治了一个血漏12年的女人，他叫一个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下班。耶稣为什么行神迹？他有时间，反正他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你叫我去你家，好，我跟你去你家。新约的作者为什么记录耶稣行神迹？因为我们应该问，耶稣行神迹与200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主耶稣如今不在地上，我们不期待他会斥责我们所遇到的风浪，我们身边也没有被鬼附身的人，我们如今更摸不到他，也不期待他会进到我们的家里对我们的女儿说起来。我想圣经记载耶稣神迹的用意，绝对不只告诉我们耶稣曾经行过那些事，他可以行神迹。耶稣行神迹对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者我们应该问，究竟有什么用？其实我们更该问，耶稣的神迹对那两个女儿来说有什么意义？据我们所知，雅鲁的女儿最终还是死了，他今天不是活在以色列某个地方。被治好的女人不再漏血，但据我们所知，她究竟不免于死。如果耶稣的神迹最终只叫他们多活几年，说实在的，对那两个女人和对2000年后的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多活几年，说实在的，有差吗？得医治又怎么样？复活又怎么样？你我的生命被翻转，婚姻修复，卡债还清，癌症得到医治又怎么样？多活几年有差吗？保罗说，如果我们只在乎在地上多活几年，那还不如最合理最聪明的方法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 如果耶稣只医治那女人，只叫那女儿起来，他们就应该在有生之年尽力的吃吃喝喝享乐，因为他们必定还有一死，就如你我必定有一死。但是不久之后，他们要听到从耶路撒冷传来一个消息，一个很奇怪的消息。他们说，那个救他们的拿撒勒人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他们的门徒看到他，甚至有人伸手探入他身边的伤痕。他在门徒面前被接升上天。所以你认为那两个女人，那两个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还可能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还是那两个女人会明白，那个女人要明白，耶稣不仅受她的污染，还为她死。那个女儿要明白，耶稣不仅叫她起来，还替她死而复活。所以一个只行神迹奇事的救主，对他们和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没有用，因为那样的救主最终并不能够叫我们永远不死。但是一位替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救主，就改变一切。唯有复活就永远不死的主，才能够给我们永生。他复活，他的神迹就有意义，表示他不仅是一个神医，或者很会赶鬼的法师，他是赐人永生的主。最后，我们总应该思想，神迹对耶稣他自己有什么意义？耶稣行神迹，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可以，因为他有能力。但是我想，耶稣明白，上帝如果要救人的女儿，上帝就不能够顾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我想耶稣知道，他叫死人复活，他自己就必须为人死。我猜我们的主比谁都清楚，他那天呼叫女儿起来吧，再过不久，他自己上帝儿子就要听到人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就是行神迹对主耶稣的意义，或者你可以说代价。我们往往忽略神迹有代价，医治有代价，叫死人复活附有一张最昂贵的账单。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思想神迹对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意义，我们或许就可避免只要神迹却没有得着神的儿子。神迹应该叫我们思想那行神迹的主。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信谁？信他。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信他爱我，为我舍己，我就可以不要怕。你就可以不要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容许我们一瞥你儿子在地上的那24小时。他有求必应，他大有能力，他能够拯救。而我们都有需求，但我求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就是出死入生的需要，因而就可以不顾一切来到他面前，趴在他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